欢迎来到知识快讯。在美国加州有个地区被称为死亡谷，这个地方常年没有人居住，甚至很少看到飞禽走兽。这个地区的温度比较高，前后有几个探险队都被困死在这里。要说死亡谷中最吸引人的还是里边的石头，这里的石头经常会自己移动，很多科学家都前来探究，想解开其中的奥秘。这些会动的石头有些重达300多公斤，不是一般风可以吹动，并且看它们移动留下的痕迹，有些竟然还会直角转弯。到底是什么造就它们会自己移动呢？难道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所为吗？不过像这个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曾出现，其中以西班牙曼彻德泻湖中的最为出名。之前有一些科学家在石头上安装了 GPS 以及摄像机观察，因为石头的移动都在冬季发生，所以他们推测因为冬季结冰在融化时导致石头移动并留下痕迹。马德里坎普顿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冬季强风导致泻湖产生水流，推动风帆时在微生物分泌物表面上滑动，而在泻湖干涸裸露出地表时，地面上便会出现风帆时的移动轨迹。在风帆时移动过程中，没有人类与动物牵涉其中，它们貌似是自行移动。在过去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巨大风帆时背后的神秘推手一直不为人知，而西班牙的科学家们现在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除了美国加州死亡谷，地理学家还在另一处找到了证实他们的解释的证据。他们在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个干枯的泻湖地表上发现了一个移动的石头，这个石头重达7公斤多，移动轨迹长达100多米，而且轨迹特征与之前发现的非常相似。研究人员表示，石头移动的原因除了来自冬季强风吹动湖水形成的水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外因素，就是微生物群。这个微生物群由蓝藻、单细胞藻类以及其他小型生物组成，它们分泌光滑的物质并脱落形成沉积淤泥，为巨石提供了一个光滑的运动平台。首先，微生物分泌沉积物分布在风帆时移动路线上，并且方向与水流方向相同。其次，风帆时移动路线的走向与该地区冬季风暴盛行风向完全吻合。而他们也反驳了冰块假说，因为在这个地区泻湖的盐度很高，以至于湖水很少结冰。西班牙的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将同样适用于全球其他的有类似气候条件的区域。不过，风帆时的移动轨迹只在冬季形成，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消失，而更深入的研究还在进行当中。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